猴哥猴弟种玉米。村子旁边有个小树林，小树林里住着猴哥和猴弟。这猴哥猴弟最爱吃玉米，你瞧，他们一大早就钻进农民伯伯的地里偷了大玉米，吧嗒吧嗒吃了起来。吃饱了肚子，他们就在树林里捉迷藏呀，荡秋千呀。到了中午，猴哥说， 我肚子饿了，咱们再到地里去掰玉米吃。 猴弟说， 好，我也早饿了。 他们钻进玉米地里，刚想掰玉米，农民伯伯看见了，抡起扁担就打，啪一下打在猴哥屁股上。 猴哥叫了一声，哎呀，啪 一下打在猴弟大腿上。 猴弟嚷了一声，哦呜呜哇。 猴哥说， 哎，真倒霉，玉米没吃上。 猴弟接着说， 倒挨了一顿打。 猴哥眼珠咕噜噜一转说， 明年咱们自己来种玉米吧。 猴弟说， 哦好，自己种上玉米就不怕没有吃的了。 春天到了，猴哥猴弟在小河边种起玉米来。他们先翻地，才干了一会儿就觉得累了。 猴哥说，干活真累呀， 就往地边一躺。 猴弟说，可不是， 也往河边一倒。直到太阳下了山才起来，把种子往地里胡乱一撒就回家了。 猴哥说，明天起咱们轮流下地吧，明天你先去。 第二天猴弟下地去了， 他想，哥哥偷懒让我来干活，我才不当傻瓜呢。 他滋溜一下跑到树林里去玩，到天黑才回家。 他对猴哥说，哎呀，干了一天活可把我累坏了。 第三天轮到猴哥下地，他走到地里一看，开口就骂， 真是个懒虫，他干了什么活呢，还说累坏了，他不干让我干，我才不当笨蛋呢。 他跑到树林里去玩，到天黑才回家。他对猴弟说， 真受够，干了一天活可把我累坏了。 后来轮到谁下地，谁就到树林里去玩，地里连瞧也不去瞧一眼，谁也没下地干过一天活，不干活还要撒谎。一次猴哥说， 弟弟，你下过地没有？ 猴弟说，去了，又是施肥又是浇水，你呢？猴哥说， 我除了草又捉虫呢。 一天一天过去了，有一天猴哥猴弟走过农民伯伯的玉米地，看见玉米棒长得又大又壮，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。猴哥说， 你瞧，玉米都长这么大了，咱们种的也该长大了。 猴弟说， 对，吃起来喷喷香。 他们连忙摘了几张大芭蕉叶，做了一个大口袋，准备装玉米。猴哥猴弟来到他们的玉米地一看，可傻了眼，地里全是野草，玉米呢？细细再一找，才在野草丛中找到几颗玉米杆子，又矮又细，一个棒子也没长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猴哥睁大眼睛看看猴弟，猴弟张大嘴巴瞧着猴哥。 金鸟网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